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7集《赐婚》一。 沈家小姐， 太子先是一愣，随后失声道：“ 沈妙。” 傅修仪看着他，淡笑不语。 不行。 太子摇头道：“ 沈家小姐是沈将军的掌上明珠，到现在还未定亲，只怕将自己女儿终身大事看得甚为重要，如何就会愿意嫁到东宫来？况且……” 太子促狭地看了一眼傅修仪，笑道：“ 定亲人尽皆知，当初沈家小姐心仪的可是九弟你，我可夺不了她的芳心。” 傅修仪笑着摇了摇头：“ 他哪里是心仪我，当初不过是年纪小的玩笑话罢了，否则这些年来你看待我何曾有半分情面，倒是冷冰冰的，比外人还不如。” 太子仔细一想，的确如此，这两年以来似乎沈妙再见傅修仪的时候都没有如当初一般火热，冷冰冰的派若两人。他们这些皇子还很是纳闷。话虽如此，太子还是说道：“ 说不定就是因为你待人家薄情，沈小姐才恼了你的。” 大哥还是莫要打趣我。 傅修仪笑着说：“ 况且沈家也不是我能攀上的亲家，我倒是愿意找一个身份不那么显赫的妻子，反而自在。话说回来，大哥为何一定要从沈将军和沈小姐那里下手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件事最好的办法还是交给父皇。” 父皇？ 不错。 傅修仪看太子面前的酒杯空了，就给太子的酒杯满上，这才不紧不慢道：“ 父皇最疼爱的莫过于大哥你，父皇既然有心扶持大哥，必然会给大哥找一门助理。大哥若是想要娶沈小姐，父皇肯定乐见其成，如此一来，只要一道赐婚圣旨，一切都迎刃而解了。” 九弟想得太过简单。 太子摇了摇头：“ 强扭的瓜不甜，要知道沈家小姐倘若不愿嫁给我，虽然因为圣旨不得不进东宫的门，日后总会生出怨气，沈将军还会对父皇有怨气，亲事结不成反倒成仇，那就糟了。” 大哥为何要这样想？ 傅修仪惊讶地看着他。“ 天下女子所求的不过就是一个富贵安定的前程，嫁到东宫虽然不能为正妃，可太子侧妃身份也着实不低呀。日后大哥登基，沈家小姐便自然而然的生妃，大哥你性情温厚，只要对沈家小姐好些，日久见人心，她如何会对大哥生出怨气？便如大嫂当初嫁给大哥亦是父皇赐婚，可到现在还不是一心一意的为大哥筹谋。” 太子闻言倒是觉得傅修仪的话有几分道理，太子妃当初也是皇帝一道圣旨赐婚下来，在这之前彼此都未曾见过几面，起先也是各种不悦，到现在反而对太子情根深重，处处为太子着想了。“ 女子都是这样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只要对她好些，便会死心塌地地跟着夫君。大哥是人中龙凤，又怎么降服不了一个女子？” 太子被傅修仪一番话说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连连摆手。兄弟二人又是一番推心置腹，推杯换盏，其乐融融的不得了。只是当夜深时分，傅修仪离开东宫后，太子面上的醉意便堪堪一扫而光，取而代之的却是有几分清醒。幕僚从后头走出来，试探着看向太子，问道：“ 陛下，方才九殿下的话。”“ 九弟，这是想偷桃换李呢？” 太子一笑，自顾自地拿起酒饮了一杯，笑道： 倒是有几分胆量气魄，如今父皇对他心生疑窦，竟然就赶来东宫示好攀情，这样看当初果真是我们兄弟小瞧了他。 那九殿下方才的提议，让殿下与沈家攀亲，殿下以为如何？ 幕僚问。太子将手中的酒杯放下来，眸中闪过一丝金光。 虽然其心不正，不过其策可使。我的确需要沈家的力量，沈妙是个好棋子，娶回来也无妨。 他又笑了笑， 既然生得不错，哄一哄也没什么大碍。 幕僚点了点头。 殿下这是决定同意了？ 太子看着桌上的酒壶说道： 过几日本宫会与父皇亲自提起此事，事成之后也会记得九弟的这一份情。 同傅修仪所预料的分毫不差，没过几日，太子果真是同文惠帝提起此事。文惠帝没有当即同意，却也没有拒绝，而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番太子，最后才笑道： 不错，朕当你一直没什么长进，总算知事了，朕会考虑的。 等太子离开后，文惠帝才对着身边的苏公公说道： 太子竟然想娶沈妙，朕倒是没想到。 苏公公笑言： 沈家小姐才学品貌都是上乘，太子眼光极好。 得了吧。 文惠帝有些不屑： 朕又不是没脑子，只是老九这回给太子指了一条明路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 话中却是知道了和沈家联姻一事是傅修仪出的主意。苏公公谨慎的没有开口，这些皇家的家务事沾上就是一个死字，他一个奴才是万万不敢掺和的。 不过正好，朕本来就想扶持太子，周王和李王越来越不把朕放在眼里，老九朕又看不明白，太子有了沈家在背后，既能制衡周王李王，也能把沈家的兵权控制在手里，省了朕的一番力气。只是 文惠帝看着桌上的书卷一笑，合上折子站起身来： 摆驾，坤宁宫。 罗雪燕接到宫中的人传话，要他明日带沈妙进宫一套的消息时，很是懵懂了一番，还以为沈信那头出了什么问题。问起沈信来，沈信却也摸不着头脑。有关皇家，夫妻二人总会特别谨慎，不过心里谨慎却万万不敢对沈妙表现出来，只怕让沈妙心中生怕。虽然沈信和罗雪燕极力说得轻松，沈妙的心里却怎么也轻松不起来。傅家人无冤无故，定不会让罗雪燕带他进宫的。可是这一回究竟是什么事呢？竟然一点头绪都没有。裴郎已经许久没有给他来信了，若是来信，大约还能摸得清傅修仪的下一步棋。沈妙心中突然一动，不错呀，裴郎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给他来信呢？便是从前哪怕没什么大事，裴郎也会与他保持书信，可是这都许久了，沈妙的心中隐隐浮起一个猜想，莫非裴郎是不能与他写信了？被傅修仪发现了什么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